志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旁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长字跟我来练练，这是四位，给这儿续水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。 杨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、啊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接上回，接说了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回书给您说到圣陶然头打万龙藏风岛，带领三庄人马谢家滩借船，现在有了船了，可以水战了。那么兵发万龙藏风岛，万龙藏风岛众战将保着英王富昌富宝臣出离了万龙，来到了江面之上，就在72道螺丝湾以外摆下战场，叫水战。那要常听剑侠图，您知道这个水战跟咱们说袍带书的水战不一样。袍带书的水战是船跟船打，这不是，这说是水战呢，还是人跟人打，只不过在水上大战船一拼，拼那么一块地方，在这上的打。那么圣陶然下一令说务必首战要告捷，为了什么呢？为了是鼓舞三军士气，尤其自己带来的这些人呢，在剑山蓬莱岛打得不错，到万龙藏风岛呢吃过败仗，人家赵家哥俩呀派人不派兵了，已经哥俩还来一个，这小伙任兆胜跟着，文雅先生赵桓不来，跟年羹尧务气，赵家庄的人呢一个都不来，因为我们死不起。那么这首战要告捷呢，大伙的士气就斗起来了。张方逞能，张方自持是欧阳修老剑客的高祖，掌中一条吕祖锥，本领出众，武艺高强，我要打这头仗。圣陶然说，那你得立军令状，这立军令状点手叫一支扶江莲花舟，这小船啊大量的运输兵不成，都船小，哎，一两个人恰如其分，正合适，还快，船轻啊，小小的扶江莲花舟，两个水手一前一后， 后边这个连掌舵呀带颁奖，投了这个广颁奖，宰一个人，就是张方，病太岁张方驾小船，骑士如飞，够奔大战船，离着大战船也就在一丈七八，要凭他这能耐啊，说这一月一丈七八勉勉强强江然的够，再近点合适，那不近，为了卖配这个，让俺瞧这手功夫，足蹬莲花舟，小船微微往下一沉，拔身行，窜至在大战船之上，为要这手。到了战船之上，没容的卖狂，对面派将，派这将的一看坏了，怎么一看是大魔庄花面魔王袁金彪，打不过人家，因为他们打过呀，大魔庄跟人家动过手啊，让人家打掉吕祖追，当时是生擒活拿呀，那是人家的手下败将，那就不能打，明知不敌干嘛还打呢，更何况这是杀人战场，不是寻常的比试，说咱俩说好了啊，比武打躺下为输，站着为赢，说谁也没给谁打躺下，咱们记点数，你打我多少钱我打你多少拳，那是比赛，这不是，这谁给谁弄死算完，玩命啊，这输了命就丢了，那就得走得跑，跑不行回去也死，那是立的军令状啊，和我抖这机灵干嘛呀，不是，这不是双方派将都打那个低级的将官开始吗，兵对兵将对将啊，投了都是士兵啊，那司令且不出来呢，司令出来没事，我有地雷炸弹呢，那这直接就袁金彪了，这我打不了回去，那也是杀头啊，你这倒不错，首战告捷不告捷搁一边，连打都没打，临阵脱逃，这军中头一条就这个临阵脱逃，这死罪啊，那还得打，咬着牙也得打，那病太岁张方是聪明啊，怀里都抱着这条三棱马面吕祖追，俗名叫冰川呢，攥着这大冰川往这这么一站，这模样一般人你也不敢过来，这道书长得最寒碜就是张方，花面魔王手持一对鱼尾双凤钩，他这钩头是四个，鱼尾钩是怎么意思，鱼尾钩可不是底下有鱼尾，这钩啊您都知道伸出来这么着是钩，他这俩钩这么勾着，就跟那鱼尾不一样，双凤这凤的凤翅在底下是护手，所以他这叫双凤鱼尾钩，哎，等于四个钩头，怀抱一对双钩来到了大战船之上，一瞧病太岁张方，恨打心头起，咱们袁金彪瞅得生气，我跟袁金豹我们哥俩好好的大魔庄，我们当这一份袁伟爷，我们在当地没干，可是我们是江湖人，在本地方上没做过案，该管地段的工人管不着我们，别的地方犯案有别的地方管，说我犯了法了逮不着没罪，全世界的法律通行这条，各国跟各国法律都不一样，您拿这国的到那国不管用，但这条全世界都一样，逮不着没罪，你没逮着我你把我怎么着了吧， 你知道这事是办的，你把他逮着，你没逮着，你能把他法办了吗？你也办不了。那么自从张芳夜探大魔庄以来，我们哥俩可倒了霉了，放弃一座大魔庄跑这儿来了，寄居在人家万龙藏峰岛，实指望我们哥俩掌中一对双钩，杀法骁勇，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，在这儿能出人头地。哪知道到这儿一瞧啊，比我们高的人太多了，我们在这儿也就是开头场，也就是打头阵。那么这个事情打谁而起呢？都打这张峰身上起的，这是祸头啊。你瞅长这模样，就是大白天我瞅着他都瘆得很，这夜晚之间你说这人还不得吓死谁？你瞧手里提了这大冰川往这一站，得意洋洋，那意思呢是谁也不服，呵，你这个怎么不懂得寒碜好瞧啊？怎么你是手下败将啊？那打你还富裕吗？心里边别提多恨这张芳了。鼠辈，张芳，我还真没想到你还敢头一个登战船，打算跟魔王爷我比试较量，要我瞧不必了，撒手扔军人跪在这个船板上的，让我一钩结果你的性命，我拿钩磨你嗓轴子，把你弄死就完了。张芳一听啊，呸，姓袁的，你甭说那大话，我也不怕寒碜，不错，咱俩动过手，我还真输你手了，我也打不过你，打不过可是打不过，那什么时候打不过呀？那是原先了，咱有些日子没见了吧？啊，有些日子没见了，那是，你得许可人进步。我这些日子我练来的呀，你也别忘了，我是侠客的儿子，剑客的徒弟，人称少剑客。我师父是81门总门长啊，我师父是上三门的门长，叫欧阳修啊。他说的，连说带比划，提了这家就往过溜达。花面魔王一瞧来了，小子你够多机灵啊！花说柳说跟我这神少着。提了这家伙那意思跟我套近，我到跟前扑给我来这么一下子，本来这对钩子在怀里抱着，一瞧他行说好往过溜达，花面魔王袁金彪可就把这钩分左右手，在手中这么一擎，嘴里慢搭理啊，对，是不错，好，心里话，小子，我盯着你这手，我看你怎么着，你有什么招，你在我跟前，我看你使得出去使不出去，你这份意思给我来个暗算，一下我就让你的兵刃出了手。赶张芳俩人跟他走近了，张芳怀着还真这一心，一瞧人家分双钩于左右手，就知人家提分着自己呢，那他是下得去手，张芳真拉得下脸来，他我师父这些日子没歇着，真在我身上搁功夫，哎，就拿我这家伙来说，说着话在双手当中这么一捧，一咬牙，二目当中目露凶光，你琢磨他这副尊容，这张芳这模样长这么寒碜，再一咬牙切齿，张芳呢是上边的鬼牙呀，长在下边，上边是虎牙呀。往下长的不管男女，哎，一呲这虎牙有的还挺好看的。张芳长得像小鬼儿，像庙里小鬼儿似的，这虎牙在底下长着倒长着，下兜齿儿，上嘴唇呢，这个人中短，哎，下兜齿儿一呲这虎牙，一瞪自己这对母狗眼儿，袁金彪一瞧，行了，就这一下，这叫撒狠儿。果不其然，往前一根步，恶狠狠照着袁金彪这心窝子，可就下家伙了。 这大冰砖嚓到这儿，袁金彪盯着他呢，两腿牢扎在这个大战船甲板之上，力由地起啊，气沉丹田，力贯在两臂，就把自己双钩平着往前一推，往上稍微一扬，可就搭上他这冰川了。然后四个这个钩啊往回一带，左右使上劲儿，一沉腕子一别，就着他是往下一拽，你不往我怀里扎吗？我借着你这柿子，本来你就没我力大，锁住你这大冰川，我就给你蹬撒了手。他练钩啊，专练这手。这宗兵刃呢，是能攻能守，专拿别人兵刃的。张方也知这兵刃得撒手，诚心。为什么？你要想让我这兵刃撒手，你不能一只钩，你一只钩把我压住了，这只钩打我，我这还能撤回来，咱俩就打起来。你要想让我这兵刃撒手，你就得两只手管我这一只兵刃，我俩手捧着，你也俩手，咱俩这手啊都站着，我不止手赢你。这不是大冰川奔心窝子去吗？这一压的这冰川往下一拽，它就是往下就去，奔心窝子可就低了啊，可就奔小肚子了。他不往回蹬，他跟着一块往里送，就连人带锥一块全给拽过来了。那一闪身，这人不就拽趴下了吗？张方脚底有跟呢，这手上可就不使劲了，任由你往前拽，拿这脑袋照着袁金彪啊，这手武术可厉害，叫撞羊头啊。袁金彪没想到这个，赶这脑袋撞过来，再羊躲躲不开了。这钩是长家伙，你再想给他推出去，算推不出去，而且这劲儿已经使到这儿了。整个这身子往后闪，要夺的这锥，他这锥也撒了手了，这脑袋可也撞上了啊！咚啊！整是袁金彪花面魔王这前心，就这一下，他噔噔噔，扑通，啪啦啦啦啦，这摔跟头跟摔跟头不一样啊！人戏台上天天翻跟头，人练功。不能说翻完之后趴下不成，摔完之后得站住，那说行话得亮住。什么叫亮住？那亮相得亮住了，哎，啪往那一戳，纹丝不动，可堂的彩声，好看漂亮。那你再不济会摔那元宝壳，从多乐高摔下来，噗一溜滚把这劲卸了，然一瞧，这位会挨摔，不至于受伤。再有一个呢，就即便摔断了胳膊摔折了腿能接起，把这里的震坏了，这人就完了，一辈子的残疾，宁肯把胳膊腿摔折了，临到挨地面这一下准知这拿手一撑这胳膊得折，那也得射出这胳膊去，也得顶这一下子，借着事儿一歪身，这人免受很大的伤害，为保的是五脏。这撞羊头啊，实在没防着，四仰八叉，钩也撒手了，锥也出去了，这人呢也趴这儿了。那么张邦借着这一撞羊头，他不往回找，他还往前翻，这叫咕噜毛。您要上过体育课，您知道这手叫前滚翻。你别看这招俗管用，一翻身可就够着锥了，伸手就把锥抄起来了，纵身迎站起来。袁金彪再想起来没他快，拿着大冰川一顶嗓轴子，别动，完了，一撞羊头把花面魔王撞趴下了。本应当守起我的锥路，结果你的性命。袁金彪，咱不中这毒，不接这仇，哎，这叫一打一棒。你兄弟夺我的吕祖锥，当时我背后遭擒，现在我把你打趴下，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也就是了。 咱们是剑客的门徒，侠客的儿子，不缺那德。你逃命去吧。撤旅组这奔一蹦躲开了。干嘛？你再捡起钩来，不好意思跟我打了。这手杖告捷就拿下来，我把你捅死，还有你兄弟呢。我再拿撞羊头撞你兄弟是不成了。这个我把你捅死，你兄弟过来跟我一玩命，十个张方也完了。不容分说，拿钩照我脑袋就抹呀，哪下抹上我也吃饭不香啊。这我把你撞趴下，手杖告捷，那军令状拿下来了。你回去跟袁金豹一小舌，袁金豹也不好意思过来了。哎，我剩一个等于剩俩，那张方的算计谁也不成。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收，那个进退有法，聪明。果不其然，他奔往旁边一蹦，您再瞧袁金彪翻身站起来，都没心思回转本队了。你这怎么算，你说说，千人嚼万人看，让人撞一大仰巴饺子。这家伙手脚朝天，整个趴这儿了。你说这兵刃也撒手了，人还不杀我。可实际这小子这能耐比我差远了，怎么还要撞羊头啊？这里头稀里糊涂家那个撞躺下了，没办法。那么张方这应该谢谢人家，多谢您不杀之恩，但跟他又实在张不开这嘴，恨他呀。得了，有什么话咱们岛外再说。这万龙藏风岛算没脸待了，那兄弟还在本队呢，那得先回去见兄弟，有什么话再商量吗？这才低头从甲板上把自己一对钩提了起来，交在了左手，点手叫小船，垂头搭脑回归本队。张方手提一条吕祖瑞，呵，张方可来劲了，手提吕祖瑞，面对着人家万龙藏风岛的人马要卖牌卖牌，那就不是张方了，不急，他面对着本队。他给谁瞧？给圣陶然瞧。韩孝龙军生于圣陶然，怀抱令旗令箭，督住全军大队。一瞧，一撞羊头，给人撞趴下了，这叫神马玩意。跟他对手这位，就拿这家伙，你没有三四十年功夫，你使不了这对鱼尾钩。眼看着这吕祖瑞要撒手了，怎么上去给人玩一羊头啊？那位还真就没防住，这一脑袋愣给撞趴下了。俩人这比比划划说的什么听不见，那意思不宰你，走，饶你性命不杀。他撞脸的冲我卖牌，你说这人多可气。圣陶然也恨他，但是这个手杖告捷算拿下来，后边再输多少跟他没责任了。来，军政司有记张方之首功，那没办法，能打赢了就得给人记上。这个有过则罚，有功则赏，这就是军令。说这仗你败了，回来军法从治，这你打赢了，那这就给你记功，回来还得赏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